Thank you.

一般也赚蛮多。那我肯定。对啊，对。就像那个别人一样。像那些，哎，不是冒那个水平嘛？像那个水平。